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86集，险象环生。火掌门的弟子显然不太对劲儿，一个个看着公孙，那眼珠子都快红了。公孙见他们都伸手去摸腰间的刀，就知道不好，这帮火掌门的要不然是疯了，要不然就是被下了药了，总之是冲着要他和小四子的命来的。公孙知道等抽出刀来再跑就迟了，于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对小四子使了个眼色。小四子立刻捂住自己和公孙的口鼻，低头看小狐狸将脑袋钻进他衣裳里头去闷着了，动作那叫一个快。公孙当即一甩袖，转身一扫，动作说不出的熟练，就见一阵黄色的烟雾洒向了那些火掌门的弟子。这药粉刺鼻呛人异常，几个火掌门弟子都迎面被洒了个正着，立刻双目刺痛，然后脑袋还嗡嗡直响。公孙瞅着空档，踹翻了一个挡路的，抱着小四子就逃。此时火掌门几个弟子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他们就觉得脑袋一阵阵的痛，同时看到了狂奔逃命的公孙。其中几个弟子揉着脑袋觉得十分困惑，他们为什么在这里？刚才的所作所为还有些记忆，更加不解为什么要烧死那书生。但是有几个站在后边没直接被药粉撒到的，却是抽出刀追了过去。公孙见后边竟然追来了，也顾不得自己累得脚步都虚了，抱着小四子死命往渡头跑。那几个火掌门的还坏，边追边喊： 拦住他们，他们是害人的狐妖。 有不少路人都驻足观看，还有的见公孙和小四子抱着小狐狸都有些疑惑，因此没一个人上来帮忙。小四子下意识抱紧小狐狸，以免他被颠出去。公孙满意了，这会儿要是他们丢了狐狸喊救命，一定不少街坊会来帮忙。但是小家伙看来想都没往那方面想，这才是正理，关键时刻背信弃义，那这辈子都不会有出息，也没真朋友了。公孙虽然不会功夫，但可不是个好欺负的，他见后边几个要赶尽杀绝的样子，就从腰间抽出了一个药丸来。 今天灭了你们，叫你们欺负弱小。 不过公孙虽然想得挺好，但是手脚不太听使唤，大概是累了，一不小心他脚下一乱，就一个趔趄往前扑。公孙知道糟糕了，抓着药丸下意识的一搂小四子一个翻身，想着大不了自己背着地摔个四脚朝天，可别摔了儿子，顺便丢那个药丸出去。可说来也奇怪，公孙都做好了后背着地的打算了，这一跤却是根本没摔着，他就觉得摔在什么软乎乎的东西上了，一点不疼。小四子抱着小狐狸趴在公孙胸口，望着公孙身后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就憋回去了，笑容都出来了。公孙正想往下看，就感觉有两只手扶着自己，把自己给扶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扶着站稳。公孙回头一看，一个声音就传来了： 啊，摔着没有？ 公孙眨眨眼，眼前的可不是赵普吗？赵普低头查看公孙和小四子，转了两圈发现肉皮都没擦破，就放下心了。公孙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赵普后背的黑衣都擦破了，感情他飞扑过来给公孙当肉垫的，怕后背硬还肚皮朝上让公孙挤靠。公孙就稍微有一点点内疚， 以后不骂他流氓了。 吓傻了？ 赵普见牙尖嘴利的公孙突然没了反应，倒是有些担心，谁知公孙只是将手心里黑乎乎的药丸塞进袋子里。 算他们走运， 果然不是省油的灯。 儿子吓着没？ 赵普笑嘻嘻伸手去捏小四子的腮帮子，公孙看小四子还呆呆的，赶紧晃了两下别吓傻了。小四子这会儿也醒过神来了，睁大了眼睛看赵普。 啊，舅舅。 赵普笑着看他怀里的狐狸，听后边追上来的人嘴里喊着狐妖，就问他 怎么不把他丢了呀？不就是一只畜生吗？ 那怎么行？小小也是畜生，舅舅会不会丢下他？ 马和狐狸怎么会一样？这狐狸又非亲非故的。 才没有，爹爹说的，越是为难的时候越不好背信弃义，不然没朋友。 赵普咧嘴笑，伸手去摸小四子的脑袋，却是扭头对着公孙说话。 教得好啊，这点对我脾气。 公孙脸面倒是有些不自觉地红了红，嘀咕了一句， 废话，我教出来的自然好。 这时火掌门的人也赶到了，举着刀就喊， 烧死这狐妖，烧死，烧死。 赵普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，将公孙和小四子拉到了自己身后。眼见一个火掌门的已经冲到了眼前，他也不去避他的刀，一伸手抓住了刀刃，咔嚓一声，刀被赵普抓了个粉碎。随后他一手抓住了那个火掌门弟子的衣领子，拽到眼前， 吃了豹子胆了你们。 哎，感觉不太对劲，你看双眼都没有神。 赵普一把将人扔地上了，摔的那人满嘴牙都飞了出来。赵普冷眼看了看四周围旁观却不帮忙的街坊，众人惊得往后退了几步，这位好吓人。收回视线，赵普对身后一招手，灰影将心停喉给他。公孙一惊， 赵普不是吧，大马路上有心停喉，你要干嘛？ 干嘛？灭了这烧火棍门派啊。 接了刀，赵普一脚踹飞了两个举着刀冲上来的火掌门弟子，他也是动了气了，这一脚内力都没收，踢得两个火掌门的弟子飞出去十几丈远，在地上滚了几个圈，撞在了商铺门口的台阶上了才算停下来，一口血吐出来就爬不起来了。这时后边几个火掌门的也追上来了，这几个是刚才被公孙用毒粉撒中的，此时虽然浑身痒痒眼睛红肿，但是神智却是清醒了，知道自己估计是中了招了。见赵普拦住了去路，几人倒是之前也见过他出现在松江府衙门口看热闹，不过不太清楚这是个什么人，估计是开封府的。其实也不怪他们，赵普平时一见黑衣不修边幅，谁也不会把他往王爷上想，只是几人看到赵普那把硕大的斩马刀微微有些犹豫，一看就是高手。 哎，误会，一场误会。 几个火掌门的拉住前边几个还不太清醒的师兄弟，赶紧对赵普解释。公孙此时也喘匀了气了，意识到其中可能真有计较，别赵普一会儿宰了这帮火掌门的，反而中了人的奸计。 误会，行啊，一会儿我宰了你们也算误会一场，明年我让人多给你们烧点纸钱。 几个火掌门的觉得尴尬，他们本来就跟公孙有私怨，加上林业火不给他们出头憋了一肚子气，也不管这拦路的高手是谁了，板起了脸。 既然先生没事，误会一场，告辞了。 说完转身就想走，赵普乐了。 走？谁让你们走的？ 几人回头，赵普冷笑了一声， 你们火掌门改名叫狗掌门， 今天就能走。 崔谦的又来了。 你说什么？ 火掌门那几人这下可忍不住了，回头一指赵普，赵普靠着新亭侯掏耳朵对众人勾了勾手指。 人话呗，还能说什么呢？来来，别急着走，给爷练练刀。 几个火掌门的脸色一变，就抽刀走了过来。赵普一边嘴角一挑，单手一抓刀柄就要上前，公孙一把抱着他胳膊。 哎，等下。 哇，书呆你怎么扯后腿啊？幸好那帮人没到眼前，举刀就砍了。 那你去揍他们一顿好了，别动刀。 哎，人家好久没打架了。 公孙抱住赵普刀不放，摇头，那意思是不准去。赵普脾气都没了，对这书生一点辙都没有。他向来接触的不是对他言听计从的下属，就是用来练刀的敌兵。这书生倒好，软硬都不吃，他说什么还就是什么，拿他一点法子都没有。这时一旁落下两个影卫。 王爷，您还是别动手了，我们帮你教训他们，要打几成死。你跟那帮饭桶怎么打？杀鸡用牛刀。 赵普想揍人又没处下手，火冒三丈，怎么个个都碍手碍脚的，他好久没打架了。公孙见赵普牛脾气上来了，拽住他不放。 哎，疯了你，你西丁侯一出来，街上百姓都看着呢，你还准备当街杀人做实的修罗的名字啊？人可都拿你当大英雄。 书呆子口才好，没办法回嘴。 赵普再看公孙鼓着腮帮子，一方面担心，一方面又有些威胁的意思，抱住他胳膊不放。赵普莫名就有些想听话的意思。 这书呆还挺可爱的。 身边几个影卫面面相觑，公孙太牛了。以前赵普要是犟脾气上来了要宰人，军里四个副将两人抱腿两人抱手才能勉强将人拖住。这世上说一句话就让赵普听话的只有他娘，这会儿竟然还有个书生。 谁要动我火凤堂的人啊？ 正这时，就听半空中传来了一个声音，只见一个红色的身影翩翩落在了火掌门众人身前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